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石金红去了一趟厨房，取了一只食盒来，举步往内院走去，推开一扇西侧厅门，闪身而入。厅内正是据传在养病的温飞如。看见来者面容，正要往屏风后躲的温飞如马上现身，抱怨道： 将军，末将都快憋死了。 稍安勿躁，酒和肉都为你备上了。 末将瞧瞧是什么。嚯，野鸡肉饺子，小公子来了吧。 提到石庭云，石敬红面色便柔和了下来。 是今日到的。 温飞如一筷子夹了两个丢入口中。 这便是了，往日这野鸡肉饺子精贵，哪轮得上末将们吃上一口啊。我们这是沾了少将军的福气，什么时候请少将军相见，末将得好好谢谢他。 莫要这么说，今日是为了十三皇子接风洗尘。 温飞如咀嚼着饺子说： 将军，现在又没有外人，您跟我说这做甚？军中谁不知道您偏宠少将军？ 石金红失笑之后略略凝眉，提起了正事。 南疆那边有何讯息？ 还真有。 温飞如自从炸伤，听着外面打杀之声哐哐当当，好不热闹，却又不能亲身参与，闲得抓心挠肝啊。石金红便要他躲起来，主管细作们从各处汇集来的讯息。 南疆那边死了个官，听说是暴亡。此外帕沙布好似有些异动。帕沙那老小子跑回南疆主城去了。按理说死的那官是他的连襟，也不算什么亲近的亲戚，他竟跑了回去奔丧，听说铁木耳很是不满。 那偷梁换柱之策还真被这小子做成了。 石金红闻讯略有震惊，素常向来直来直往，何时有了这样谋算的心思呢？不过这一手借刀杀人做得当真漂亮。石金红想到儿子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有了如此成长，心中既欣喜又有些惆怅。他想了想问道： 我真有如此偏宠素常吗？ 温飞如灌下一口酒，点头不迭。石金红失笑，望着窗外皓月，想起了亡妻。为了他，在家里稍宠一些素常也不打紧的吧。当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再见石金红的缘故，池小池又做了噩梦。梦里是血和火的战场，白马倒卧，散乱的鬓发上沾满新鲜的血迹，被风一吹结成了一大块一大块的赭色硬柳。石庭云一句句翻着尸首：颜渊恒、颜渊昭、李叶书、石金红。一张张熟悉的血面在他面前放大再放大。池小池在满鼻腔浓郁的血腥味中睁开双眼，手指下意识往旁边抓了一下，直到抓了个空，才想起石金红已为于风眠安排了单独的房间。他起身用凉茶压了压口里泛着的甜腥味，换了一件轻便的劲装，翻了窗户出去，没有惊醒院中守夜小憩的李叶书。定远城内的将军府，石庭云也来过，因此他按照记忆轻车熟路地摸去了演武场。月圆高悬， 月光将演武场边的石子照得闪闪发光。池小池从中挑了杆银枪，在手中掂了掂， 来，拿着。 体内没有任何想要动的意思，握着枪的手还有些发汗，好像是梦中滑腻的鲜血仍附在他掌心里似的。池小池活动了活动脖子， 打累了就睡觉，明天还有事情要做。 体内的人按照他的吩咐动了，起先枪路未稳，劈漏频出，而随着身体本能的侵入，错误被渐渐修正。月下人无声舞枪，身随意动，宛如一条年轻矫健的银龙，枪势终结于一道锐物破空之声。少年平持枪身，颈上汗珠闪亮，随喘息的幅度沿着脖梗的曲线缓缓滑下。池小池问体内的石庭云， 困了吗？ 运动过后不见疲累，反倒越加清醒的头脑给了他答案。池小池把枪往原处一插， 不困就对了，还有半个时辰天亮，你要真睡过去啊，还不好办呢。 池小池一屁股坐在了演武场边的回廊的台阶上，四周是浓郁的黑暗，明月高悬，耀耀如日。池小池挡了挡有些刺目的月光，说， 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还没单独跟你聊过天呢。 石庭云沉默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 不用谢我啊，陪你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你用你的命雇我，我拿我的命来跟你上战场，我们是等价交换，谁也不欠谁的。 多谢。 别跟我客气了。 他觉得自己和这个人啊，没有办法好好聊天。习习凉风如水，吹得人心静。一道薄云自天际掠过，轻纱似的遮去了些月光。池小池的眼睛也适应了些，双肘撑在身后的台阶，一腿支起，懒洋洋地抬头望月。 做和自己没关系的噩梦，感觉还真挺奇怪。 抱歉。 别说对不起啊，这不是你想要的。我说过了，我们是等价交换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理当承受的，没道理我只享受少将军的身份，将门独子的荣华吧。 痛苦、挣扎、仇恨与噩梦都是组成石庭云其人的必要因素，这次他们总算是合上了拍。 不过心理治疗可以免费赠送，要吗？当初我的助理瞒着我替我买了好几个疗程，还花了很多钱呢。 他身体里的病友始终保持沉默，哪怕是最资深的心理医生也没有办法治疗一个失去交流能力的病人。不过池小池这个蒙古大夫无所畏惧，他说， 我有病，和你差不多的那种。我呢，资深药罐，嗑过的安眠药估计都能药死两头牛了，从里到外都浸着破罐子破摔的烂劲儿。我助理总跟我说我是一副多年守寡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虽然把他揍了一顿，不过我知道他说的对。我总觉得我会病到死，没听错，不是病死，是病到死。我也爱做噩梦，不过我的梦不像你那样血刺拉呼的。我总梦见我在等人，坐在家里或者坐在餐厅游乐场，就一直等，一直等到自己醒过来。有的时候醒过来得过上好一会儿才知道自己醒了，不用再等了。我见过三个还是四个心理医生，他们都建议让我多去健身房，大量的运动能够舒缓心情，而且在健身房里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身体接触，有助于脱敏治疗。 什么是脱敏？打个比方吧，就是你不喜欢萝卜，治疗的方法就是每天带你去参观萝卜园，在你的饭里每天变着花样的加萝卜，一天加一点，天长日久你也就好了。我就不，我花钱雇人在我面前运动，我喜欢一边喝运动饮料一边看他们推举。医生问我这是干什么，我说这样也能让我感觉到很快乐。他们跟我说，池先生，你这样根本就治标不治本。我说我就算推举成生物必修医，蛋白质那张的健美小姐也还是治标不治本，看谁都跟看猴子似的，自己看着自己还闹心呢。他们说，池先生，你别跟我们杠，这种快乐很短暂，你是要治病就要听从医嘱，所有的心理疾病都是你心里有个地方不畅通，你要学会遗忘，要学会往前看，时间长了，堵塞的地方就能疏通了。